在昨天说过无感，而不知道你经过了古典流行陶冶的敏感的情绪，在这里感受到了是什么样的音乐吗？当然，首先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而刚才的这段音乐，你没有觉得是一段很特别的，仿佛是在机械和科技的韵律中找到了舞蹈的灵魂。这是皮纳之舞。刚才我说你听到仿佛是这些电脑的这些方程，这些机械的韵律，在皮纳的眼中，行走的地铁，繁华的街道，乃至河流山川，都是皮纳随意挥洒的舞台。他设计的动作和剧情准确而富于想象，同时形体、人声、音乐、影像等舞台元素也为他所用，最终形成了摄人心魄的强烈表达。的感觉，但是弦乐的出现让这里变得那么温暖。凑巧今天我是想播比较动感的、富有那种舞蹈灵魂的音乐，又是电影音乐，但是这又是一位日本籍的作曲家，他叫三宅淳。这种节奏让我想到的，其实更多的是会想到像德国的音乐家这样的感受，但是皮纳把他的音乐衬托的又不同。导演是门德斯，在他的很多部电影当中将音乐与电影的灵魂相结合，当然在皮纳当中还有舞蹈。这样特色的节奏也让我想到上周没有说完的这部音乐，还记得吗？兄弟，北野武，久石让。 冠心月，点缀华灯初上的那样的典雅气宇，总不经意的空气中弥漫，缓缓的将情境渐渐沉淀，漂泊流浪，潇洒情操，默默孤单，跟种种溢于言表的无奈，瞬间从久石让的音乐中晕开。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感受不同的电影音乐。这些音乐其实让我印象中的这些作曲家好像摘掉了他另外一种面具，阐释了不同的一面的他，但是同样让我们感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兄弟北野武，作曲是久石让，这不同于宫崎骏里的他。而其实这部电影已经是宫崎骏与北野武在当时的第六部作品。相同的是，他们的音乐中都有这样的律动。其实这两人没有可比性，完全是不同的人生和感受。这里我们会听到的是三宅唇，他的皮娜。三宅唇的音乐其实还真的很像是德系的音乐，可谓是写什么像什么。像我们知道的汉斯·季默就是德国人，而说到三宅唇，在当时与皮娜合作之前，他本身就是爵士音乐家，身兼作曲、编曲、乐器演奏，他擅长小号。 而还有和管乐一起结合的一些像电小号，他还会演奏钢琴、口琴，有人称他是音乐狂人。他音乐中说是有一种哀伤的美感，我倒觉得这可能和日本人本身的那种物哀这种文化有关。他比久石让小3岁，最早获得了国际知名的日本小号手日野浩正的赏识，后来76年由日野的推荐，他进入了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在美国还率领着自己的乐队在波士顿、纽约进行音乐活动。后来在81年参加了比赛，作曲比赛，还荣获了爵士部门的冠军。回到日本以后，开始从事编曲创作。还有那种酷派爵士音乐家 Jill Evans 与他合作，所以我说其实在很多包括 Hans Zimmer 也好，还有包括 John Barry 也好，他们都参加过很多不同的乐队，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后想象的那种管弦乐风，不是那样的乐队，而是爵士也好，摇滚也好，有着自己不同的喜好。因为有了从小学习的古典的基础，所以他们的音乐才变得是变革，是有自己的个性，当然也和他们自己本身的调性有关。后来在96年，他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 Oliver 的 Stone 他的推荐，而以这种作曲的名人进入了经纪公司，在他的旗下像皮娜还有享誉世界的法国导演派瑞斯等等，这些人都开始注意他，对他赞赏不已，于是奠定了与他们的合作，包括这部电影《皮娜》。而他之前就是已经与皮娜合作过了，你听他的音乐有着那种节奏感和舞蹈性。皮娜说，舞者的身体不为美存在，是为真存在。他的想法颠覆了我们对舞者的概念。上半时段我 mix 了两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一部是大佬北野武，然后一部是伊文门德斯的这部皮娜包时，两部是完全不同的电影，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故事，一部是纪实记录，一部则是以这种黑帮题材著称的暴力与美学的北野武。 别看北野武的电影当中有那么冷酷，但是其实他的性格，或者说在现在，他每天都在，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露面，很有那种娱乐性。他其实是以前很早以前是一位落语演员。什么是落语？就是有点像我们传统的相声，单口相声。那其实他在他的电影当中，他是作为导演。那其实你会觉得他一定很严肃，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但是其实并不是。当你看到很多他的综艺节目，就会觉得他现在是一位综艺咖了。所以一个人很多面，无法被定义，也不要被定义。在今天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我就想带给你到那些光怪陆离的音乐当中产生的奇异世界中，这两个世界是交替出现的。皮娜，三宅唇。这种情绪从好像是机械性的运动当中抽离出来，而有灵魂的作曲家将他们这种灵魂用音乐表达出来。导演为门德斯，是一位很棒的导演。和刚才的北野武不同，他是德国人，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1970年，雷姆门德松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叫做《城市之下》。1974年，他执导了《旅行三部曲》的第一部《爱丽丝漫游城市》。1978年，按照好莱坞的模式拍片初次尝试影片《哈姆特》。后来1983年，又从欧洲人的视角来拍摄美国人生活的剧情片《德克萨斯的巴黎》。1987年拍摄爱情片《柏林苍穹下》，而值得一说的，越来越和音乐沾边的，以前也多次介绍给大家过，就是纪录片《月满哈瓦那》，是讲述的一群古巴民间音乐家，他们曾经的哈瓦那俱乐部的故事。要说当时的那部《月满哈瓦那》，也后来了影响了古巴在现在的音乐发展。当时导演门德斯带领了一大堆的人马前往古巴，以镜头拍摄这些哈瓦那俱乐部当中的老艺人，他们的身影与音乐生命。而在今天 很多这些老艺术家们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孙儿开始又再次重新经营他们曾经的哈瓦那俱乐部，用音乐来感受不同。每个人的人生不同，有人是文艺，有人是音乐，有人觉得自己生活平平，以自己的不同姿态来生活，但是总有什么让你会感到兴趣。古典流行愿意成为你午后的那个你喜欢的饮料、甜点还是咖啡。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下半时段呢，其实我们从上半时段的那种光怪奇异的音乐景象中回到现实，一开始出现的这段音乐就是柯南了，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好好和大家分享过电影柯南当中的音乐，有一些还和古典有关，且听我说。这段音乐每次会出现在柯南破案的前奏音乐，而在接下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柯南当中出现的几首我们熟悉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古典。这首就是我昨天和你提过的 Amazing Grace。 这段音乐出现在柯南的那部电影《站立的乐谱》当中。 出自电影的原声《站立的乐谱》，柯南，而这段小提琴也是，两段音乐都是系列电影《柯南》的音乐创作者大野科夫重新改编的。 在昨天也听过了几个版本的奇迹恩典，那这里这一首原本是一首福音歌曲。要说这首作品的历史可早了，1725年出生在伦敦的约翰牛顿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歌词。这首歌呢，最早是1779年，来自于一首黑人灵歌。我们听到音乐的感觉也是这样的风格。刚刚呢，我们听到有长笛演奏，这里呢，这个版本又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这首作品在柯南的整部电影当中站立的乐谱反复出现，也以沟通主题为主，音乐的风格是悲悯的，其实也缅怀着对逝去人的怀念。音乐中有很多的情绪，大家想到柯南，就是那个动画片那个侦探小子吗？在电影当中多次出现的还有这一段巴哈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管风琴。古典流行，你可能会说这还是我喜欢的柯南吗？大家的印象当中柯南都有哪些音乐呢？这段关于美好回忆当然也在柯南当中经常出现，虽然是一部故事片，连载了很多年。那天还和大家分享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看柯南，结果我儿子上小学了还在看柯南，柯南还是一位小学生。不是有那句话吗，终有宴席终有散的时候，但是我希望柯南永远不要散，永远还是这样的小学生的模样吧，不要有散场。当然中间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柯南长大了或者永远不能长大，一直是小学生会怎样？就这样吧，我希望，如果那一瞬间能够成为永远，该多好呢？不知道这次我喜欢的柯南，会不会被别人抱走呢？回到古典，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嘛。 哎，看来还有真是有不少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洛星田说了，哎呀，这部电影里面还有斯拉里瓦里小提琴，没错。这一部的柯南讲述的是以音乐家为袭击目标的连续杀人事件，被害者均出自原住民的钢琴家领衔创作的一所音乐学院。小五郎、小兰、柯南等一行人受到了这位钢琴家的邀请，出席由他初次建造的音乐厅落成典礼音乐会。音乐会的亮点就是巴赫弹奏过的管风琴和著名的斯特拉瓦里的音色，而整个的音乐的背景其实有时候会在教堂中演奏，有时候也会有管风琴在演奏，所以音乐中离不开那些曾经的经典。这里我们听到这是 Hunter 的弥撒亚。这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站立》的乐谱当中的原音重现。刚才这一段呢，其实所有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呢，也都是大野克夫根据原作而改编的。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还真有朋友，不少朋友越来越爱看了。刚才永远的神奇说，刚才那个味道是怪盗基德出场吧？就刚才那段音乐，不是啊，看来你看的不多。那个每次的出场是柯南的破案前奏，每次都要有这个前奏的时候，感觉呢，真正的关键的案情，你看，要出来了。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有怪盗基德的出场。有人说现在的柯南越来越玄幻了。最喜欢的是柯南的电影是《世纪末的魔法师》，那个故事真的好。我喜欢的不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从小肯定是看过柯南的，但是看的是动画片。但第一次柯南让我大开眼界是在一次的电影资料馆中，是啊，大家肯定想，哎呀，柯南怎么会在电影资料馆中？当时上演的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世纪末的魔术师。但是我想，当你通过大荧幕再看柯南的那些动画中的细腻，那种璀璨的色彩真的是很特别。而真正让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柯南的电影其实是他的贝克街的亡灵，很喜欢电影当中所弥漫的那个状态。 福尔摩斯也是我喜欢的呀。刚才那段呢是前话回响，而再回到站立的乐谱当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古典作品，比方说这一首贝多芬第三大提琴奏鸣曲。现的乐章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在电影当中也会出现了不同的几个段落，也都是作曲者大野克夫进行改编重新截短的。如果大家呢想去听，可以找来贝多芬的第三大提琴奏鸣曲，自己回家做预习和复习。大家都说说平时看过的哪些电影当中回忆啊，还刚才我也记得顺着因为的陈基的话来说，还记得世纪末的魔术师当时出现的那个彩蛋，那个琉璃做的，不是最后的彩蛋，是复活节彩蛋那样的色彩，在电影院大屏幕中看到真的是感觉美极了。古典流行中，大家也在不同的地方来签到啊。小铺你好，看到你在特别的风景，这个室内的荷花的签到地点，还有这是谁？吴京生，一看到你这个，大家都猜出来是北海。是啊，我们的北海五龙亭那里，今儿天气还好吗？上天网友说了，美妙的旋律如同入秋的第一缕阳光，让人感动。一开始上班时段听到的音乐，再来听听除了这首贝多芬，在柯南当中刚才也听到了巴哈、亨德尔的作品，还有 Amazing Grace。 接下来来听听不同版本的圣母颂吧。 对是为电影而重新创作的改编版本，小提琴管风琴和声乐。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其实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刚才在下半时段在站立乐谱当中出现的音乐其实是两位不同的女高音。一开始的演唱亨德尔弥撒亚的是抒情女高音，在柯南当中其实对音乐的这种还是非常的细致和细腻的。你看他一开始是找的是，我记得是叫做秋庭莲子，他的学妹来演唱的亨德尔的弥撒亚，声音呢是抒情女高音的音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圣母颂呢则是戏剧女高音抒情灵子的这样的音色，从音色的诠释感受也都是不同的，整个的音乐的诠释的方式都是这样。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和你分享的是电影音乐，那节目最后我们就好好来听一下名侦探柯南的主题，也是在站立乐谱当中出现的这个版本。因为每次的主题和每一部电影出现的主题和每一季出现的主题都会有音乐家们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改变，就像不同的007不同的主题，但都是那样一样。我们来听听到大家以后自己来自行复习预习吧，也欢迎回听古典也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